走

倾斜。嘴角扬成了斜斜的上弦月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